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93集，被京大学霸支配的恐惧。江氏之前是没有跟白天天计较，毕竟是江氏员工自己会错了意，眼下白天天自己送上来，别说江氏，光是秦修臣一个人，100个白天天也应对不了。白天天的经纪人无力地挂断电话，手机上的消息一个个弹出来，秦修臣的话已经放到圈子里了，经纪人这些天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些人全都拉黑了他，以后只能夹起尾巴做人，再也没有等热度过了还能翻身的想法。至于偶像24小时的节目组，一行人正坐在桌子边开会呢。导演刚接到江氏可以在网上提前播放第二期的通知，就知道了微博上发生的事情。一众人想，难怪让整个导演组怀疑人生呢，原来是高考状元，京大新生王。 那第二期还要提前播出吗？ 宣传组合上了文件，看向导演。导演拿着茶杯，悠闲地喝了一口，笑眯眯地说道： 播什么？肯定不提前播。 宣传组点点头，他们也是这么想的。 不过江总那边竟然这么快就搞定了电视台。 秦影帝这侄女…… 其中一人默默开口。刚刚是省级电视台的台长亲自打电话过来说这件事的，节目组的人相互对视一眼，这大概是谁的影响力，一众人心知肚明。 我去看看第二期有没有什么问题。 宣传组的人站起来，准备回去把第二期的节目从头到尾看一遍，确定不会再出什么事。程家程俊指尖捏着手机，不紧不慢地翻着微博。程老爷子坐在首位，表情肃穆。程家其他几位堂主在汇报情况，坐得笔直。只有程俊一个人，椅背上垫了毯子不算，还闲散地靠着椅背玩手机，没有什么作响。尤其十分钟前，还光明正大地出去打了个电话。程老爷子选择性失明，直接当作没有看到。程饶汉那行人看着程俊，却是敢怒不敢言。如今程俊在程家可谓是如日中天，从 C 市回来的二堂主势力强大，足以与程饶汉分庭抗礼。程家所有人都知道二堂主对程俊忠心耿耿，十分尊敬。家族会议开完又吃完了饭，程俊才拿着手机出了程家的大门。他身后站在长廊上的程饶汉面色漆黑，他看着身边的人。 施立明那边有没有什么回应？ 施立明是程家京城基地红人，两个月前就回到了程家本部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已经爬到了基地负责人的位置，手中掌控的势力不少。除却中立的几个堂主，眼下二堂主他们已经能够威胁到程饶汉了。程饶汉坐不住，以前还在循序渐进地拉拢施立明，眼下已经光明正大地拉拢他了。 施立明那边完全没有回应，只是带队训练，为人跟三堂主一样冷漠。 手下低头回应道。程饶汉伸手逗着程老爷子养的鹦鹉，闻言略微皱眉，语气挺沉地说道： 继续在他那边下功夫。 施立明脾气硬也好，至少是不会被程俊拉拢走的。而且程饶汉就算拉拢不到他，也在他面前刷足了存在感。程家将来投票，施立明就算中立，这一票也肯定会投在他的身上。想到这儿，程饶汉微微松了口气。程俊从程家出来也没有回亭兰，而是将车开进了云锦小区里面的路口。他低头看了看手机，手机上秦然给他发的短信让他不要上楼。 程俊把手机随手扔到前面，一手搭在方向盘上，靠着椅背，青眸微眯地看向秦汉秋的那栋楼，眸光冷冷清清的。秦汉秋的楼门口处，秦汉秋跟秦修晨等人把他送到楼下。 怎么不留下来吃晚饭呀？ 秦汉秋念叨着，他抬了头，就看到路口处停的车。 哎，小程来接你啊，怎么不让他上来坐坐？ 抬脚就要上前去跟程俊打招呼，秦冉把手上的围巾往脖子上一搭，然后伸手拉住秦汉秋的衣领，抬了抬脸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，他重感冒，不便见人。 啊？哦，那得注意保暖才行啊。 秦修晨跟秦管家站在一边没有说话，两个人不是秦汉秋，自然听出来秦冉没有想过让他们见那小程的意思。秦修晨抬眸看向那辆黑色的车，逆光，就算透过车窗也看不清驾驶座上人的眉眼，只能看到对方手腕处袖扣反射出的冷芒。黑色的车缓缓开动，秦汉秋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。 哎，小程都重感冒了，冉冉怎么还跟他一起走啊？要被传染了怎么办？ 他连忙拿出手机给程俊打电话。秦修晨看了一眼秦汉秋手机上存的电话号码，备注也是小程。秦汉秋上楼打电话，秦修晨跟秦管家却没有走。程俊的车已经开走了，秦管家依旧看着秦冉离开的方向。 哎，老爷子如果还在，秦冉小姐要是从小在秦家长大， 她从小一直流落在外，都能出落得如此天才，若是秦家还是以往的盛名，从小就培养他，现在又该是何种光景呢？秦管家有满腔热血，这姐弟俩，秦玲继承了秦家的计算机天赋，秦冉继承了老爷子的智商。秦家这么多年，终于出了一个可以再度进研究院的人才。 冉冉的事，你以后不要插手。 秦修晨收回目光，他看了秦管家一眼，叮嘱，语气严谨。 秦家的事不要拿到他面前。 秦管家叹息，他失笑道， 哎，六爷您想太多了。 他们现在落魄，已经没有了研究院的掌管权，现在手中只剩下了 IT 部的一些工程，哪里还能找到研究院的事情摆到秦冉面前呢？两人在楼底吹了一会儿冷风，秦管家总算把昨晚秦玲的事儿给记起来了。 小少爷的老师有头绪没？ 这个周末因为京大学霸的事儿，网络上的动图被京大学霸支配的恐惧点 JPG， 谁还没有一个第二学位点 JPG？一夜之间风靡，所有人又把偶像二十四小时刷了好几遍，还有网友发现了不少的彩蛋。 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，学生逃出小屋之后，导演组跟他们说话时那有气无力的语气。哎，对对对，还有算出石榴禁制的那个三之后，节目组广播那僵硬的声音。狗导演组，你们叫什么偶像二十四小时？天还那么亮，你们没看到吗？我看你们叫偶像八小时还差不多，二三三三。 以前偶像二十四小时是因为从天亮录到晚上，节目组设置的关卡难又变态，一般都会录到晚上十点多。眼下多了个 bug， 看视频的网友都拍出狂笑，还有人跑到节目组官微上叫嚣着节目组可以改名为偶像八小时。节目官方想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嚣张？更多人是在节目组下面跪求秦冉的微博，直接被顶上热门评论，求节目组看到。被嘲笑的节目组终于找到了机会反击，节目官方冷漠地回了两个字，没有。天道有轮回呀， 网友就哭着去催下一期的节目。 嗯，好期待学生请的朋友，会不会请的就是京大学生会长啊？狗节目组一点消息不透露，祝你们集体爆炸。 网络上发生的事秦冉没有关心，他此时忙着给秦岭找升级版的书呢。星期一，秦冉一早去学校，上完了一上午的课程，他拿出手机看了看，微信上廖高昂还没有同意添加他。他手指着下巴，在想要不要拿出电脑去黑了廖高昂的信息，再给他打电话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他收到了另外一条微信加好友的消息。秦冉点开看了看对方申请的验证消息。 你好，我是廖院士实验室的学员助理。 秦冉添加了通过，对方一直没有回。秦冉就随手把手机放到一边，到图书馆看书。下午三点的时候，秦冉终于收到了那位学员助理的消息。 实验室在地下三层 B317， 你先过来。 言简意赅的，秦冉看着这条消息半晌，就收了书，拿着背包向实验室楼走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